有46,000多人接受治疗。国家主席习近平与俄罗斯总统普京通电话，习近平强调，中方始终从乌克兰问题的历史经纬和是非曲直出发，独立自主作出判断。克里姆林宫话，两人都认为俄中关系处于史无前例的高水平，两国会扩大在能源、金融、工业、运输和其他领域的合作。美国国务院发声明，警告中国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问题上不要站在历史错误的一方。发言人说，中国声称中立，但是中国的自身行为显示中国仍在投资自己与俄罗斯的密切关系，认为支持普京的国家将不可避免发现自己正是站在历史错误的一方。刚刚出战完亚洲杯外围赛的香港足球代表队多名职球员确诊新冠病毒，球队在星期二晚与印度对垒之后即晚转往泰国。香港足球总会说，港队昨日早上在泰国进行新冠检测，队中九名球员和三名职员经核酸测试呈阳性，正在泰国自我隔离，其余球员将会在今日返港，回到球会或者休假。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26,834点，升50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9，日元134.04，瑞士法郎0.994，加元1.287，人民币6.715，英镑对美元1.219，欧元对美元1.047，澳元对美元0.703，新西兰元对美元0.6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35.3美元，卖出1,836美元。天气方面，与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雷暴，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周末至下周初仍然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坏车啦，喺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旧油麻地停车场对出啦。咁而家影响到龙尾咧，排到去东九龙走廊，近住浙江街对出，就系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旧油麻地停车场对出有坏车阻路。咁而家龙尾排到去东九龙走廊啦，近住浙江街对出。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由于受旧油麻地停车场的坏车影响，车龙排到去浙江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果栏，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都是车多，龙尾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将军澳运动场。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排到去彩云村，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着九龙塘会一段挤塞，龙尾亚街路街。在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着华都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就在元朗公路近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沙田的污水处理厂。另外，油麻地的西贡街由于有水管急收，西贡街去渡船街方向，近住西贡街游乐场对出那段呢，唯一行车线封闭，就是封了一段的西贡街啦，去渡船街方向，近住西贡街游乐场对出。较早前西贡的北潭路啦，由于是有冧山泥，咁而家咧北潭路近住北潭坳一段咧就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巴士路线九巴94号就仍然需要改道行驶，咁而专线小巴7号咧西贡至到海下咧就会行翻原有嘅路线，就唔会再经黄石码头啊，就系专线小巴七号西贡至到海下咧就行翻原有嘅路线，不会再经黄石码头。 最后食安仔提提你，果汁欠缺膳食纤维，高热量高糖分，仲会令人变肥，直接食水果仲好啦。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的地点包括东涌日东二村勤日楼、观塘顺利纪律部队宿舍六座、尖沙咀君临天下三座、沙田康林苑海宏阁、元朗 Grand Yoho 八座、东涌影湾园影图湾六座、香港仔石排湾村碧银楼、秀茂坪宝达村达康楼、红磡海滨南岸一座、鲗鱼涌南丰新村一座，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国剧八三零，迪丽热巴、任嘉伦领衔主演，《御交记》。 青雨乱鸟嚟到凌霜台，长衣主动请缨，带人前去六台山救出无辜仙友。与此同时，雨君亦都派人对仙师傅展开剿灭，纪云和又会点样帮长义呢？ 国剧八三零《御交记》每晚连播两集，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一起走过， 我是文仲娴，叫我形容一下杨少雄这个人。我第一次拍剧他做监制，第一次电台主持又同他做拍档。他就好像娱乐圈一本百科全书咁，仲识落好多演艺界嘅好朋友，我真係好期待同佢一齐访问唔同年代嘅好友。六月十八号起，逢星期六晚上十点二十分，香港电台第一台，杨少雄仲有我文仲娴一起走过。 千禧年代系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嚟发表意见。 2022年6月16日，新增1047宗确诊，本地感染占971宗。 立法会通过修例，雇员因遵守防疫规例缺勤可视作病假。 立法会通过政府架构重组决议案。 美国联储局宣布加息 0.75 厘，28年来最大加幅。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六月十六号八点十一分啊，嚟到喺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三十一，你睇紧听紧嘅系千禧年代。早晨，各位观众听众。嗱，讲下寻日啦，消委会公布有关于一手楼嘅投诉啊，睇到就话今年头五个月咧，就接到24宗有关于一手楼嘅一啲物料啊，或者一啲执收嘅投诉。咁啊，上年全年嚟计咧就97宗嘅呢一啲嘅投诉嘅，包括有啲个案啦，就投诉提到。就话一啲新楼交楼之后嘅质素参差啦，亦都话发展商系未能够适时跟进等等嘅咁，都仲有好几个嘅题目都讲到，包括一啲嘅手指式嘅血氧计啊，一啲抗菌床单等等嘅咁。啊，请你一位嘉宾同我哋倾啊，有消委会总干事黄凤娴，早晨。 早晨，萧立文。 早晨，黄凤娴，可唔可以先讲下呢个一手楼嗰个执收嘅投诉？你哋头先提到啦，头五个月就话收到廿几宗嘅投诉个案啦，同往年去比算唔算多咧？这个数字上， 如果讲翻以前嗰个嘅记录啦吓，咁如果2021年咧，我哋收到97宗，咁2020年咧都92宗，咁即系话平均嚟讲咧，我哋每年大约100宗到啦。咁大家就会问啦，咁嗰个投诉嘅内容系点样样啊？因为大家都会知道咧，香港嘅楼价咧系冠绝全球嘅。咁当你买一层楼翻嚟嗰阵时，咁当然即系对嗰个楼宇嗰方面嗰个嘅质素咧，就都有一个一定嘅期望啦。咁但系咧，当你收到层楼嗰阵时，当个消费者亦都可能有啲揾啲专业嘅验楼师去帮佢手去睇一睇层楼之后，发现咧有好多唔同嘅问题嘅话，譬如话我哋今次有一个个案咧，新楼都未入住咧，个地板已经发晒毛，变晒黑啦。咁就被逼自己咧就要揾酒店住多兩個月然後先至可以即係搞掂曬嗰個 處理咗之後咧，然後先至可以搬入去。咁呢一啲咧就即係根本係一收樓嗰陣時已經出現咗好多問題嘅話咧，咁自然咧就係不滿嗰個樓宇嗰個品質啦。咁所以如果用2021年去睇咧，有成17宗，咁而喺今年嚟講咧都有6宗嘅。咁若果係講完係收咗樓之後啦。咁但係呢就當然亦都會有一啲執漏嘅，因為而家我哋買一手樓大家都好知道呢，就係都會有一個大約6個月嘅一個叫維修保養期啦，即係幫手去執漏啦。咁但係如果喺執漏嗰個過程裡面，第一樣嘢就係、是、我哋叫約時間去做去傾或者係去做呢一啲維修嗰陣時呢，約亦都約唔到，又遲遲推搪。咁然後呢就算做咗之後呢，就係、是、亦都嗰個手工唔好或者係越整越差嘅話呢，咁其實呢亦都係會令到個消費者呢係非常之不滿嘅。咁所以喺去年嚟講呢，喺97宗裏面呢有成67宗呢都係講緊呢一個唔滿意樓宇嗰個維修同埋保養嗰個問題。咁而今年呢都有成17宗嘅。咁所以呢正正就係因為呢個原因呢，我哋就係發表咗呢一個投訴實錄呢，就係、是、希望滿足到兩個目的啦。第一個目的呢真係都係要促請返啲發展商，當你哋去買一層樓之後，然後去處理啲執漏呢，就希望加派多啲人手啦，跟進得好啲啦，咁令到大家都可以好快好安樂咁樣可以住到入間屋度啦。咁、因為其實對個發展商嚟講呢，你越多執漏嘅話呢，對佢嚟講都冇好處，因為其實你嘅資源就應該去再開發一啲新嘅項目。咁但係如果你做呢一啲執漏去做得差嘅話呢，某程度上都係拖累，即係拖延緊你自己本身嗰個嘅工程嗰方面嗰個問題。咁所以呢，呢個係第一方個目的。第二個目的呢都係要提醒返個消費者嘅，因為任何一手樓當你去收咗樓之後呢，事實上佢唔會係一個完美嘅一層樓嘅。咁所以呢你呢就去處理呢一啲執漏嗰個問題嗰陣時呢，都有幾點呢絕對要提醒個消費者嘅。第一就係你一定要記住 keep 住你一本售樓說明書，因為嗰某程度上嗰個係一個合約嚟嘅。即係亦都係裡面講得清楚呢，究竟嗰個售樓說明書裡面係嗰、那個嗰、那個單位啦下裡面係要包啲乜。咁同埋啲維修保養啊，都係喺個售樓說明書嗰度有講到嘅。咁當你去做完嗰個驗樓清單嗰陣時候，寫清楚啦。咁但係呢就個過程裏面呢，其實你都要校對下嗰個售樓說明書呢，究竟係咪佢哋係跟足嗰個售樓說明書做啦。咁另外呢就係、是、當你就算俾咗張清單去俾個發展商逐步逐步要去做返所有嘅執收呢，你記住都係要影埋相啦。咁同埋呢就係、是、定明嗰個限期呢，全部都係以書面嘅形式去提交個執收嘅要求啦。咁最後尾呢就當然就係嗰個保持一個記錄啦，因為你當有幾十項嘅事項大大小小係要做嘅話呢，咁其實唔會話一次過一日裏面搞掂晒嘅。咁究竟幾時搞啲乜，點樣搞法，嗰、那個細節呢，其實若果消費者係可以保存一個好好嘅記錄嘅話呢，萬一第時有任何爭議呢，咁你有一個好清楚嘅記錄嘅話呢，都係會幫助到嘅消費者去處理嗰啲爭議嘅問題。Okay. 就算你話嚟到消委會嘅話呢，咁我哋有一個咁清楚嘅記錄呢，都可以方便我哋去同幫個消費者去跟進囉。 但我想問呢啲執漏啊、執收啦，即係係咪要列個清單出嚟交俾個發展商去執啦，有冇話通常係邊一啲嘅問題呢，或者個業主覺得有問題先至係合乎一個叫做執收嘅條件或者資格呢？我見今次有啲個案入面呢，就涉及到一啲業主對於某一啲嘅收樓之後嗰啲嘅物料咧嘅外觀上面有問題，咁呢一啲又合唔合乎要執收嘅一個條件咧？ 嗱，咁其實咧就冇一個大家統一個定義乜嘢為之可以執得，乜嘢唔執得嘅，因為大家嗰、那個嗰把尺都可能有少少唔同。咁但係咧，其實個消費者係絕對有嗰個權利咧，就係、是、羅列清楚佢覺得需要整嘅嘢。去話翻俾嗰個發展商聽。咁有啲消費者因為其實根本大家好多都唔係有一個建築嘅背景啦，咁而家咧都好流行咧，就係揾一啲測量師啊，又或者係有經驗嘅專業人士咧，就幫佢哋去做一啲驗樓，然後咧就將啲執漏嘅地方咧就係、是、喺個羅列喺個清單嗰度。咁但係個清單提交咗去俾個發展商之後咧，其實唔係話發展商照單全收噶嘛，佢哋都會同個消費者去行運成間屋去會面，咁去睇下究竟邊一啲係點樣整法。咁所以咧喺個過程裏面咧，就嗰、那個嗰、那個清單係咪真係好清楚啦？咁第二咧就係、是、大家嘅溝通係咪好清楚，係每一樣嘢點樣去整法啦？咁都係非常之緊要嘅。我覺得係個過程係緊要過話乜嘢係一個標準，乜嘢唔係一個標準。因為當然有某一啲嘅情況係有個標準啦，譬如話 你冇理由把個牆嗰度啲磚可能已經係一入屋嗰陣時已經裂曬啦，又或者今次我哋嘅個案地板已經發曬黑啦，又或者係玻璃嗰度係已經有花痕嘅裂咗櫃，你係叮咁多裂啦，定係直情係有一條好清楚嘅裂痕？咁呢一啲，我覺得大家都要用一個常理同埋合情合理咁樣去判斷，同埋溝通清楚之後咧，就大家要有一個合理嘅時限時間表。去做好曬所有嘢咯。 嗯，但我想知道投訴個案入邊有幾多係涉及啊？可能個業主係覺得要執嘅，但係個發展商就覺得唔需要，或者即係種種原因啦，而唔肯去執啦。有冇係涉及到啊啲數字上面有幾多係呢一類嘅爭拗？ 嗱，我哋冇一個好統計係咁細緻咁去統計，但係咧喺個二十幾宗或者係舊年個九十七宗裡面咧，其實我哋都會睇到咧，就係個消費者。是有某一些情況，就是最緊要呢，就是有不少的投訴呢都是會講緊，即是找個發展商找不到，同埋覺得他們很拖延這樣去做。咁另外呢，就是一些手工問題啦。咁譬如話講多個例子呢，就是玻璃。玻璃其實如果你一條裂痕，可能對那個發展商來講叮咁多嘢，咁但係對個消費者來講，我日日住喺間度，住喺間屋嗰度，見到有條裂痕，首先我唔知佢安唔安全，因為佢會唔會爆。第二就係、是、個外觀上面望落係真係唔好睇嘅。咁可能過往我哋有個個案咧，就係、是、個發展商話：我磨下佢之後咧，就已經可以可以會好啲㗎啦咁樣。因為嗰個係厚玻璃，咁但係咧整完之後就出現咗，竟然係一笪笪添。即係你望出去好似有好多唔同一笪笪嘅白色嘅空咁樣，咁對個消費者嚟講係接受唔到㗎。咁所以咧呢一啲情況咧都係會嚟消委會個投訴啦。另外一啲就係好明顯大家最關心嘅就係漏水嘅情況啦。因為我哋過去一段時間都處理咗唔少係漏水嘅問題，就係、是、入屋冇幾耐，即係搬入去冇幾耐，就或者甚至未搬入去咧，因為香港連場大雨啦，過往啲天氣。咁已經好明顯有好多滲漏啦，又或者甚至滴曬水嘅。咁呢啲情況就係、是、若果嗰個發展商係純粹係做一啲好基本嘅表面上面嘅修改善，但唔係直情係換嗰啲窗或者做好曬啲防水嘅話咧，咁亦都會嚟到消委會嗰個投訴咯。 另外我見尋日你哋都提到有啲手指式嘅血氧計，都檢視過市面上面啲血氧計嘅，有咩特別發現啊？呢個有？ 其實咧呢一篇文章咧就係、是、我哋唔係一個產品嘅測試，亦都唔係一個產品嘅比較。不過咧，亦都係非常之重要，因為咧就係而家因為個疫情關係咧，我哋都睇到咧有唔少嘅消費者咧開始就會自行去購買一啲叫做脈搏嘅血氧計，即係話夾手指嗰啲機啦嚇。就是去量度呢一個血氧嗰個嘅濃度，咁其實咧佢大家都會知道啦，呢啲血氧機咧，呢血氧計咧就係、是、透過係測量周邊嗰啲微血管啦嚇，嗰啲血液裡面嗰個血紅蛋白氧嗰個飽和度咧，就係、是、去睇下咧就究竟你個血氧係夠唔夠嘅，咁。但是呢就大家是可能冇留意到呢，其实使用呢一啲我哋话係叫非医疗式嘅血压计呢，其实都有好多技巧，好多细节你要知道，同埋呢亦都有好多唔同嘅因素呢係会影响咗你嗰个毒素嘅。咁所以若果消费者係当佢係唯一个单一指标去睇下自己个血氧係够唔够呢，咁可能呢就要小心啲啦，因为呢若果你用嗰個部機，可能個準確性唔係咁高，又或者係你自己有好多唔同嘅因素影響咗嘅話咧，咁一係咧就係、是、將你個，如果萬一係有病情嘅話，就掉以輕心啦。但係若果係冇乜事，但係若果佢個毒素亦都有一個異常嘅話咧，亦都會令到驚餐死嘅。咁所以咧喺今次呢個文章裏面咧，我哋咧就係、是、將一啲重要嘅細節去話俾個消費者聽，當你去買呢一啲血氧計嗰陣時咧，就要留意啲咩地方。咁另外一方面咧，我哋都要提倡議嘅咧，就係、是、香港其實現階段嚟講咧，係冇一個特定嘅法例咧去規管呢一個醫療儀器嘅，即係亦都冇一個好法定嘅定義。咁而家我哋嗰個嘅就住呢個血氧計咧，係透過一個自愿式嘅登記行政管理嘅制度咧，就係、是、去登記呢一啲嘅血氧計。咁就而家咧，如果我哋睇翻個列表上面啦，就有大約二十款嘅血氧計喺呢個列表啦。咁裡面咧有啲係可能係醫療使用嘅，有啲咧就可能係非醫療使用嘅。咁所以咧，我哋會覺得當個消費者而家越嚟越盛行去買多啲呢啲叫家居式嘅醫療儀器擺喺屋企看門口嘅話咧，我哋覺得喺個規管上面咧就唔可以話係一個自愿式啦，係應該咧要睇翻下咧，就係、是、應該要將佢咧就成為一個強制式嘅。規管，令到嗰啲醫療儀器嗰個質素啦、進口啦，同埋嗰個處理嗰方面咧，喺一個成個 嗰、那個價值鏈裏面咧，都係可以有一個好嘅規管嚟到可以保障到消費者咯。 自愿式嘅問題係咪可能即係消費者可能要自己主動去查翻呢一啲係咪喺即係所謂嘅自愿行政登記之下嘅呢一啲產品，覺得呢一個嘅保障唔足夠咧？即係因為要個客自己主動去揾啊嘛， 係咪？其實自愿式嘅意思就係話。進口商或者是生產商，他們覺得是自己的產品可能是有某程度的質素，又或者是覺得是擺了是想那個自愿登记那个的列表里面对他来讲有个好处，那他就自愿将那些信息去提交给政府去做相关的登记咯。那但是其实在坊间那里大家都会看到呢，其实现在在街那里买到的血氧计呢，其实那个价钱也是非常之参差。那但是如果有些商户我只是纯粹进了口出来之后我自己去买的话呢是没问题的。那但是个消费者呢就是不知道究竟那个血氧计那个质素是如何啦。因为根据过往我哋嘅投訴嘅數字去睇翻咧，咁其實咧都有消費者，因為近呢幾個月真係多咗人買咗啦。咁個投訴咧雖然係得17宗，但喺17宗裏面咧都不乏有唔少嘅投訴咧，都係講緊呢一啲血氧計嗰方面嘅質素嘅問題。一買翻嚟都已經用唔到，又或者係即係嗰個製造啦嚇，個產品個質素咧都已經非常之粗疏噶啦。咁其實當個消費者去買呢啲血氧計嗰陣時候，自然有去嗰、那個。用途啦，咁但如果喺个质素上边系冇保证嘅话咧，其实都系某程度上损害咗个消费者嘅权益，其实对整体嗰、那个市民大众嗰个医疗保障嗰方面咧，都系画上一个问号嘅。咁我又觉得就应该系时候要去规管咯。如果我哋观乎喺海外嘅地方，譬如话中国大陆，喺呢一啲嘅产品咧，其实都系已经系按呢一个医疗。器械嗰個監督管理條例嗰度咧，要註冊同埋備案啦。美國咧，若果係醫療用途嘅血氧計咧，亦都要符合要求咧，先可批准上市啦。歐洲都係同一個情況。咁所以我哋而家嗰個咧，就係、是、自愿表列嘅制度咧，已經用咗20年嘅話咧，都真係係時候咧，去引入一個比較嚴格嘅法律去規管，去保障翻即係整體醫療儀器嗰個嘅質素咯。 另外另一個嘅題目就係關於一啲床單，有啲聲稱係抗菌啦。有些就是说是即是防螨啊这样。你们测试了十几款这些床单床褥的保护套，是不是有些什么的发现呢？这个有。 是啊，其实呢大家千祈不要看少张床单，因为大家你要想一下，你每一天如果是睡六个钟或者是八个钟到呢，其实床单呢是一个非常之贴身的产品呢，大家都一定要好好地去照顾的。咁床單咧，其實大家就會去諗啦。除咗係質素啊，即係嗰個物料自己本身邊一種係令到自己舒服啲之外咧，其實而家喺坊間嗰度咧，都盛行咧就有好，即係都推出咗好多咧一啲叫防螨又或者係抗菌嘅床單。所以今次我哋呢個測試咧，就係揀咗15款，就是、有呢一方面聲稱嘅床單去做一個測試。就有9款係聲稱有防螨同埋抗菌啦，另外有6款咧就純粹講話係防螨。咁如果整體嚟講咧，我哋可以講話咧，就係、是、抗菌咧嗰、那個表現就比較強差人意啦。因為喺9款有聲稱裡面咧，得2款係完全可以有效抑制我哋而家測試嘅2種菌，一個就係金黃葡萄菌啦，另外一個就係克雷伯氏肺炎菌。咁有5款咧，竟然係2種菌都唔係幾得。 點解揀呢2款嘅？有冇特別原因嘅？ 其實可能是他們自己本身用那個的可以說科技啦，其實不是說是那麼質素不是那麼好啦。 但為什麼選這2款菌去做一個標準的，有沒有原因的、這個 聽不到你的問題。 為什麼選這2款菌去做、就是這個標準，是不是做到防菌，因為菌有很多種的嘛，為什麼會選這2款呢？ 因為這其實防有好，你說得對，菌有很多很多種啦，但是我們都 是看回國際上面的標準啦，還有跟實驗室去談，其實這2種菌呢某程度上來說是消費者經常都會接觸到的，還有在床啊、或者是在那種環境經常接觸到的，所以我們就用了這2種菌去做這個測試咯。咁亦都係真係非常好符合一個國際慣常嗰個做法，咁樣揀啲菌，你冇可能成千上萬種係種種都要測試曬嘅，因為咁佢就會好貴嘅啦。咁、但係呢啲最普遍嘅菌咧，我哋作為一個測試咯。咁所以咧就係喺個抑制菌嗰度咧，我哋會睇到咧就嗰個表現就一般啦。但係防螨咧就非常之唔錯嘅，因為若果我哋睇翻不論係化學性或者係物理性嘅防螨嗰個嘅方法啦。咁就物理性嚟講咧，可以有10款咧係完全冇塵螨係通過， 即是说是那张床单真的隔到他们的。另外有五款呢只是得两到八十九者呢是通过，那都不算多的了。那如果是用化学性的做法呢，就是看到呢有一款呢是极度有效的，非常有效，95%。那然后十四款呢都可以去到61%-76%，那都是具有这个防螨的效能。那所以呢在那个防螨的方面就非常之不错了。咁但係呢，喺呢一次測試裏面呢，其實我哋都提出咗另外一啲嘢嘅。第一就係嗰啲廠商自己本身聲稱嘅物料同埋佢哋嗰啲針數呢，我哋覺得係絕對需要改善啦。因為講針數嚟講呢，佢哋係用咗好多唔同嘅方法去表示，譬如話可能係每平方寸啦，每十平方厘米啦，或者每十平方寸啦。咁、 okay. 其實用唔同嘅我哋叫基準呢去演示的话呢，其实对消费者来讲是很难去比较不同的产品，甚至去到一个误导的情况的。 半分钟到还有 是。另外呢就是个物料的方面，我们都发现有一些物料呢其实它即不是如声称，加上有一些呢就很易旧熟睡褪色、所以呢消费者都真的可以值得参考我们的报告去选你们想买的床单。 OK， 好，唔該曬黃鳳賢，多謝你。黃鳳賢咧係消委會總幹事嚟嘅，睇到頭先講到幾個題目啊，一手樓嘅一啲執漏嘅投訴相關嘅，另外一啲就睇到手指式嘅血氧計同埋一啲抗菌啊、防霉嘅床單等等嘅。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美国联储局宣布加息0.75厘，是28年来最大加幅。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升至1.5厘至1.75厘。香港金管局上调贴现窗基本利率75个基点，升至2厘。联储局主席鲍威尔话：上个星期公布的通胀率和通胀预期数字，令到联储局意识到今次加息0.75厘是正确，预期持续加息是适当做法。七月会议最可能是加息0.5厘或0.75厘，但是不要期望75个基点的利率调整是常见做法。鲍威尔又说无意引发经济衰退，认为整体消费开支仍然强劲，就业增长放缓但是仍然稳健，经济未见更大范围放缓迹象，有信心達至經濟軟著陸。不過他關注大宗商品價格波動對經濟軟著陸的影響。美國國家過敏症和傳染病研究所所長福奇確診新型肺炎。美國衛生研究院發表聲明，證實福奇對新型冠狀病毒呈陽性反應，他目前症狀輕微，將會隔離並且是繼續在家工作。聲明指出，福奇完成接種疫苗，並且已經接種兩劑加強劑。他最近亦都沒有跟總統拜登以及其他高級政府官員有密切接觸。英國金融時報引述消息人士報導，指土耳其拒絕北約提出與芬蘭和瑞典進行三方會談的提議，原定星期三的會面未有舉行。報道表示，會談原定希望尋求解決土耳其拒絕批准瑞典和芬蘭加入北約的問題。消息人士指出，土耳其指責兩國與被土耳其認定為恐怖組織的庫爾德工人黨有聯繫，要求兩國提供停止與庫爾德工人黨有聯繫的具體建議。土耳其外長恰姆什奧盧說，已經在瑞典和芬蘭加入北約問題上提出了土耳其的關切和期待，但是至今未收到兩國的書面答覆。北約秘書長斯托爾滕貝格承認，評估瑞典和芬蘭加入北約的時間過於樂觀，沒有考慮到土耳其提出的問題。他期望兩國加入北約的問題可能在今個月底的馬德里峰會之前取得一些進展，但是無法明確兩國加入的時間。 巴西警方说在一处偏远的亚马逊地区发现相信是失踪英国记者菲立斯和土著专家佩雷拉的残肢。菲立斯与佩雷拉星期日乘坐小艇出发采访期间失踪，警方之后拘捕一对怀疑涉案的兄弟。警方指疑犯承认犯案，并且带领他们到埋尸地点。警方将会同国际刑警合作进一步确认残肢的身份，不排除有更多人被捕。有当地土著说，其中一名疑犯在两人失踪之前一日向他们挥舞步枪。报道说，两人深入距离秘鲁哥伦比亚边界不远的偏远丛林地区，在采访当地的原住民，而当地的非法捕鱼、砍伐、采矿与毒品走私活动猖獗。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26,899点，升57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9，日元134.1，瑞士法郎0.995，加元1.287，人民币6.715，英镑对美元1.219，欧元对美元1.047，澳元对美元0.703，新西兰元对美元0.6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33.11美元，卖出1,833.72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雷暴，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周末至下周初仍然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最挤塞嘅地方咧，就系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旧油麻地停车场对出有坏车阻路。咁而家唯一行车线封闭啦，龙尾好长噶，排到过晒东九龙走廊，去到启福道油站。咁所以而家咧启德隧道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啊。咁重复多次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油麻地停车场，由于有坏车阻路，唯一行车线封闭。咁而家龙尾咧排到过晒东九龙走廊啦，去到启福道油站。咁所以而家启德隧道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另外，沙田围路去马鞍山方向，近住银城街对出有交通意外。咁而家沙田围路去马鞍山方向，近住银城街一带咧就比较车多。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马会大楼，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在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刚才讲了受加士居道天桥的坏车影响，所以现在车龙排到去启福道油站对出。另外，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就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都是车多，龙尾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环保大道回旋处。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排到虎山道桥底，反方向龙翔道去荃湾近住黄大仙中心一段挤塞，车龙在龙盘苑。在新界方面，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富泰村一段慢车，龙尾在黎围对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在马场。后少少那段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大老山公路的支路慢车，龙尾在白石角。油麻地的西贡街由于有水管急收，西贡街去渡船街方向近住西贡街游乐场对出那段都是唯一行车线需要封闭的，就是封了一段的西贡街去渡船街近住西贡街游乐场对出。咁而家西贡嘅北潭路啦，有斜坡巩固工程，北潭路近住北潭坳一段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巴士路线啦94号都要改道行驶，咁而专线小巴7号线西贡至海下咧就行翻原有嘅路线，就唔会再经黄石码头。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言不尽，风不息， 自由风，自由风。 故宫文化博物馆标准票价是50元，特别展览门票是120元。杨女士你好， 博物馆咧展出咧咁多历史珍贵嘅文物，票价咧唔可以话咧我哋要同人哋斗平啊。 叶生， 可唔可以安排一啲门票啊？长者现场买得到咯，手机程式网上购买咧比较困难啊。 星期一至五黄昏五至八，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哇，你炒碟菜咁靓，教我啊！ 又唔好话教，有机会大家研究一下。 啊，讲起个教字，教学、升学等等，都唔系咁简单嘅嘢嚟噶。 嗱，香港电台文教组就有教学、有心人、择星之路等等教育相关嘅节目嘅。 有个网页，仲见到不同类型嘅文教组制作添。 喺网上搜寻艺文一格，有大量文教节目任你重温， 随时随地学习艺文一格。 2022年6月16日，新增1047宗确诊，本地感染占971宗。 立法会通过修例，雇员因遵守防疫规例缺勤，可视作病假。 立法会通过政府架构重组决议案。 美国联储局宣布加息0.75厘，28年来最大加幅。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40，繼續翻翻嚟千禧年代嘅咁。尋日咧就係新增超過1000宗嘅新冠病毒陽性嘅個案啦，咁係4月中以嚟咧係再次係升翻去一個4位數嘅。咁啊輸入個案方面咧就係76宗嘅咁。咁啊，尋日都同大家傾過，因為今日起咧就所有入去酒吧等等嘅處所顧客咧都要出示24小時內嘅快速抗原測試嘅陰性結果先可以入到去酒吧呢啲地方啦。食物及衞生局局長陳肇始就形容，針對性收緊防疫措施是邁向復常的必經階段，希望市民可以理解和改變。詳情來講，昨晚食環署都有公布，除了說酒吧一些夜店之外，如果顧客要入到去餐飲處所入面的酒吧範圍，同樣都要出示這個陰性的檢測結果才可以。同時都提醒市民是不應該做即場的快測的。又請另一位嘉賓和我們談談這個措施，香港中文大學生物醫學學院客座副教授焦彦圖，早晨。 是，早晨。 焦彦圖，想問一下，因為今日起就酒吧、酒館、夜店、夜總會呢啲客咧，就如果係即係要入去嘅話咧，就要有一個24小時內嘅快速抗原測試陰性結果嘅證明先入去嘅。點睇呢個做法咧？ 我覺得呢個做法係向住一個正確嘅方向去行啦。即係因為如果以往我哋見到有咁多酒吧嘅群組出現嘅話，政府其實基本上都已經會封咗啲酒吧唔俾佢哋開。咁即係向住一個復常嘅角度去諗，其實即係政府嗰個措施已經係靈活咗好多啦。咁但係喺呢個基礎之上，個關鍵詞係呢個風險可控啦。咁點樣去維持呢個風險可控？呢個快速測試其實係一個非常之好嘅工具。咁所以即係如果真係能夠要求入去嘅顧客，大程度上佢哋嗰個都唔係一個陽性嘅身份入去嘅時候，咁的確係可以減少呢、這個即係喺酒吧再爆發大規模群組嘅一個風險咯。咁但係點樣去即係去操作好即係呢個陰性嘅一個證明，咁我就覺得係即係值得去商榷一下。 嗯，頭先提到風險可控，成個即係首先講呢個做法，如果係正常咁做咧，對於嗰個控制疫情有幾大幫助咧？即係其中一個說法就係話，始終快測嗰個靈敏度未必好高嘅喎，尤其是可能高病毒量先至驗到嘅咁，係咪真係咁大幫助咧？喺控制疫情方面？ 係，雖然就係快速測試佢嗰個準確度係差過核酸測試啦，咁但係當個病毒量高嘅時候，亦都係代表個傳播力係最高嘅時候，其實快速測試的確係可以好準確咁樣去揾到嗰個患者出嚟。咁所以即係其實都係嗰句啦，即係我哋要求所有人要做曬核酸測試先入去，其實亦都唔係太理想啊。咁所以即係亦都係就係呢個風險可控嘅情況之下，先將最高危、最高風險、最傳播力最高嘅人先將佢篩走。 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啱嘅諗法啦。 嗯，嗱，而家政府就規定咧，要入去呢啲處所，頭先咪提到話要24小時嘅快測陰性嘅，咁佢就話咧要提供呢啲快測陰性嘅證明嘅相啊，要喺個測試棒上面咧有個名啦，有個測試日期啦、時間啦等等嘅咁，你覺得夠唔夠防止咧？即係或者防止一啲人虛報啊，或者成個做法你自己點睇咧？夠唔夠嚴謹咧？ 其實我覺得呢個位置，首先願意肯去用快測嘅結果嚟換，即係俾呢啲酒吧繼續能夠營業顧客，能夠繼續去光顧，我覺得係一個啱嘅方向啦。 嗯。 啊，咁但係即係去到呢個位置，的確就係、是、即係其實本身快測最大嘅一個所謂缺陷啦，就係、是、你真係冇辦法有專人去操作啦，或者係真係去確保嗰、那個測試係做得啱，甚至係有去做而係即係防止到一啲偽造啊嘅一個情況。咁其實咧，我都知道咧，係有一啲快測咧，其係有一啲例如手機嘅程式啊，係可以作為一啲第三方嘅認證嘅手段咯。即係例如佢能夠用個手機影張相啊，咁然後裏面已經記錄曬個時間啊、電話啊、日期啊，然後就能夠即係生成咗一個 QR code 啊。咁樣其實對嗰個顧客，對嗰、那個即係嗰啲酒吧嘅負責人啦、啊，去確保嗰啲結果係真實啊，其實都係有一個好啲嘅幫助。 嗯，呢、這個就咁聽我唔係好明喎，即係呢一個嘅手機程式就會影個相就記錄翻嗰啲時間日期咁，咁同你平時就咁影張相有啲咩分別咧？ 咁因為佢即係個別嗰啲快測嘅公司啦，咁佢哋有啲佢哋自己有認證啦，即係例如佢哋上面有 QR code 啊，即係確保你係用一個新嘅產品啦，即係你唔會即係隨便用一個快測，然後可能係一直都用住呢個陰性結果，然後就唔會用一個新嘅測試，即係唔係一個即日嘅一個測試啦，係咪？咁即係至少佢係能夠彌補咗呢個漏洞咯。 即係有啲業界都話啦，其實通常去酒吧嗰啲客咧，都可能好即興嘅，未必會事先去做一啲嘅快速測試嘅咁。咁啊，而家食環署都喺個指引度都提到話，唔應該咧即場做快測嘅，亦都唔好咧係即場出示嗰個嘅快測棒嗰個實物嘅咁。同唔同意呢一個嘅做法咧？又？ 我同意啊，即係我哋之前都見過有啲新聞就係話，哦，有啲食客喺啲食店嗰度去做快測，咁梗係唔理想啦。你又除曬口罩，然後又撩鼻哥，咁然後你又可能係會即係打黑黐，咁你影響到周圍。咁然後本身個快測棒如果的確係上面有病毒嘅話，你周圍養嚟養去，亦都係會即係唔衞生啦，甚至有傳播風險啦。咁但係倒翻轉，亦都係明白，即係好多客人的確係即興嘅。咁如果你又唔俾佢去做嘅話，咁佢就唔去咯，係咪？咁即係我諗一個折衷嘅方法就係咪即係呢個亦都係即係酒吧係應該係可以去一齊去諗嘅，就係、是、會唔會係間一啲地方出嚟係乾淨嘅，係理想嘅，冇人嘅咁然後係劃開一個位置係俾啲顧客去做咧，咁呢個可以值得係去參考諗下。 即係酒吧範圍入面就間一個地方，咁即係啲客個客會入咗去咯，先係。 哦，咁唔會喺入邊噶啦，即係例如你講蘭桂坊，咁會唔會係一個即係一個喺條街嗰度揾一個地方咧？咁呢個當然都可能要同政府去傾下啦，或者可能係。甚至可能同一啲檢測承辦商係整一啲流動嘅車嘅，咁喺嗰個範圍裏面，咁佢哋本身都有做開核酸測試嘅採樣，咁佢本身裏面嘅衛生條件啊、通風各方面都好理想㗎啦，咁會唔會係嗰啲地方度俾嗰啲顧客去做呢啲咁樣嘅快速測試呢 ？OK， 即係你覺得係一個檢測站嘅形式，或者流動檢測站嘅形式，就 冇錯， 有啲專人喺度，純粹係睇住個客做，定係即係都即係幫佢哋好似做核酸咁樣幫佢哋撩埋嘅？ 我覺得其實可以參考新加坡嘅做法咯，新加坡嘅做法就唔會係幫你撩埋㗎啦。因為即係始終都係希望每一個人即係自己做得啱啦，咁但係亦都係所謂有個人去望住，係確保嗰個人真係有做啦，同埋做得正確咯。咁我覺得呢個就會喺嗰個流程上啦、速度上啦，同埋即係去符合翻即係政府希望見到嗰個情況上，都會係一個幾好嘅做法咯。 嗯，不過你呢個做法就譬如喺一啲比較大型啲或者多酒吧嘅地方嘅集中點就可以做到啦。咁但係譬如個別一啲地方未必可能係好多間酒吧集中埋一齊噶嘛。咁呢一類就未必做到一個嘅流動站，特登喺嗰度設置咯，係咪咧？ 呢個就會困難啦。咁所以就去翻嗰、那個即係如果用到一啲手機嘅程式嘅話，咁至少喺嗰個認證上面係多咗一重嘅一個保障咯。咁同埋即係如果呢個行為係我哋作為復常嘅一個重要嘅手段嘅話，咁我覺得政府例如係咪可以喺安心出行度加埋呢啲咁嘅功能呢？我覺得即係如果我哋可以喺可見嘅日子都可能係要維持住一啲咁樣嘅 形態的時候是值得去考慮的。 嗯，你覺得譬如設置這些流動的即是做測試的地方呢，在整個環境或人手要怎樣做，是不是一個好像一個帳幕一個形就已經可以了？ 咁就睇下即係嗰個區即係每一個又要應付幾多個顧客囉。咁即係以我哋做採樣為例，咁我哋知道做一次採樣你大概可能係要用一至兩分鐘去完成呢個動作嘅話，咁你一個帳篷一個鐘咪做大概四十到五十人左右囉，係咪？咁呢個就要睇返即係嗰個係啦，例如你講緊蘭桂坊嗰條街究竟有几多顾客喺一个钟里面会出现嘅？咁呢个其实有数计嘅。 嗯，头先你提到手机程式嗰、因为其实今日就已经系开始即系实施呢一个入酒吧之前有个嘅快测嘅阴性结果呢个措施啦嘛。咁系咪成件事可以配套到呢？因为呢个又涉及到政府嘅运作，你头先提到嗰啲手机程式，我相信啦，应该系私人自己开发噶嘛。 嗯， 系咪可以又配合到呢？ 咁呢個的確就係即係幫得就幫啦，因為即係以我所知，亦都唔係有好多即係品牌係有呢啲手機嘅程式啦，大部分其實都冇添啦。咁所以，但係由於係政府要求即係呢啲呢啲嘅檢測係需要去執行啦，咁所以其實如果由政府主導喺一啲即係例如安心出行咁樣，佢能夠加入一個功能係即係唔同政府認可嘅品牌都能夠透過佢呢樣嘢多咗一個認證，其實內地已經有啊，亦都比較成熟噶啦。咁如果我哋可見將來都會見到係會咁樣需要有呢啲咁樣嘅措施嘅話，其實係值得而家去探討係咪應該開發呢啲程式咯。 嗯，喺現時嘅疫情之下，你覺得除咗話即係酒吧，你先都覺得係一個正確嘅方向啦，即係做呢一個嘅措施。有冇其他嘅處所？我舉個例，譬如食肆，你都係要除口罩嘅，咁需唔需要又要做到話入去之前要做快測、要陰性等等呢啲措施咧？ 嗯，我諗就係即係嗰個所謂風險可控咯。咁我哋而家見到即係而家酒吧的確係最高風險嘅，因為的確大家除口罩嘅時間又會耐啊，大家可能飲咗幾杯又會比較放鬆，然後又可能真係即係冇咁謹慎啊，冇咁小心啊。咁我覺得呢個風險係比即係食肆係要為高嘅。咁所以即係如果由措施嘅設立嚟講，咁即係由酒吧開始係無可厚非咯。咁倒翻轉就係即係其他嘅高危場所，我哋都知道老人院係一個非常之高危嘅地方啦，即係真係老人家係比較 vulnerable 啦。咁所以係咪喺嗰啲地方亦都係有類似嘅措施呢？咁我覺得呢個係都係從嗰個風險同埋嗰個後果個嚴重性嚟去制定呢啲策略。 好啊，唔該曬焦燕圖，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焦燕圖咧就係香港中文大學生物醫學學院客座副教授嚟嘅。咁想講一個嘅特別交通消息啊，加士居道天橋往大角咀方向近舊油麻地停車場有壞車阻路，唯一行車線封閉，嚴重擠塞。龍尾去到觀塘繞道近九龍貨倉，現時啟德隧道往尖沙咀方向實施間歇性封閉措施，駕駛人士請考慮改行其他嘅道路啦。另外想同大家講下咧一個嘅研究，都研究到咧而家啲喺醫院外面啦，啲突發性嘅心臟停頓嘅患者，咁啊研究就話延遲每分鐘去施行呢一個嘅心肺復甦法啦，或者咧係用呢個嘅除顫器咧係做急救咧，會令到呢一啲嘅即係心臟停頓嘅患者個存活率咧會有下降7%至10%嘅。成個研究嘅情況，我想請一位嘉賓同我哋傾下，遺傳性心率基金會顧問急症科專科醫生蕭月忠醫生，早晨。 早晨啊，蕭立文你好。 早晨啊，蕭醫生，可唔可以想講下你哋呢一個研究係成個團隊係即係包括係邊啲人負責研究啦，同埋揾到啲乜嘢嘅數據病例或者有啲咩發現咧？由當中。 今次呢個研究咧就由我哋心六會啦、聯同啦、理工大學一邊一齊咧就做一個嘅回顧性嘅研究嚟嘅。咁就我哋就攞翻消防處一啲嘅數據啦，就包括係由2017年12月開始到2020年12月嘅一啲喺院外，即係一啲嘅出面嘅地方啦，即係醫院以外嘅地方發生嘅一啲心臟停頓個案咧，進行啲研究嘅。而呢個研究咧，我哋集中係睇一啲即係非創傷性嘅，即係唔係一啲交通意外啊、高處墮下而身亡嘅個案嘅。咁就當中咧，我哋就發覺咧，喺呢三年度嘅裏面嘅時間裏面咧，就有大約係22,000到嘅個案啊，發生咗喺呢三年裏面啦。咁咧就其實我哋都睇翻咧，其喺呢陣裏面咧發生嚟講咧，就大約只係得即係有4.2%嘅人咧。 整體嚟講咧就係即係四十歲或以下嚟講咧，就係4.2% 人咧能夠係成功嘅，可以、哦、就係可以出到院啦。 明白。我想問清楚咧，你頭先話20,000+入邊，跟住就40歲以下就唔係20,000+，係20,000+入邊有部分係40歲以下啫，係咪？ 係。咁啊，就嗰20,000+裏邊就全部嘅。咁啊，當中就829宗個案咧，就係40歲或者以下嘅。咁、我就分咗兩個，就轉整體啦，同埋咧就係40歲以下兩個嗰個去做一個分析嘅。整體嚟講咧，就嗰個大約就1.8% 嘅人咧能夠成功可以出到院啦。咁就40歲或以下咧就4.2% 啦。咁就我哋都睇到一樣嘢，就同埋咧就能夠喺當中呢啲個案咧，能夠係有一啲喺救護人員到達之前咧，係做心肺復甦法啦，或者甚至我哋有啲救心機去做嘅個案咧，其實都比較少嘅。心肺復甦法大約講緊係30%+啦。咁而有能夠有 AED 去用得到的話咧，係講緊都係5-7% 左右到嘅啫。 嗯，有用到心肺復甦法嘅方法，或者有用到呢個除顫器嘅人士，嗰個存活率或者出院率方面有啲乜嘢嘅大分別嘅？係咪都係分40歲以下同埋唔係咁？有兩個組別咁樣嘅？ 係啊，分兩個組別嘅。因為點解我哋分兩個組別咧？就其實因為喺40歲以下咧，我哋特別根據翻一啲在幾之前嗰幾年咧，我心律會都做咗研究咧，就係、發覺咧，其實呢一類型喺40歲或以下嚟講，都佔有30%+嘅呢啲病患者咧，都係由於一啲遺傳性嘅心律問題啦，或者係心肌病嘅問題，令到佢產生呢啲嘅心臟停頓嘅。咁佢呢個案上面咧，同40歲以上有少少分別嘅。咁而亦都嗰呢個案咧，如果能夠及早發覺係可以做到呢啲嘅去顫，用啲心去顫去除顫的話咧，咁其實存活率比較高嘅。而喺今次嘅個案裏面咧，我都分開咗呢兩個組別去睇啦，即係一個全部同埋喺40歲以下嚟講啦。咁啊，發覺其實咧，如果咧係有用過啲即係我哋心臟除顫器加埋AED 都加埋心肺復甦法的話咧，咁其實咧。如果是冇做，即係冇做的話咧，但就同有做的話咧，相差嚟講係講緊有10倍嗰度分別嘅，其實。咁呢個都是一個比較嚴，即係比較緊要啲嗰個嘅嘅分別啦。咁所以我哋就都喺呢、研究裏面咧，我哋都會睇得到就係話，其實咧就係、因為向即係國際數據所講嘅啦，係就係呢啲如果心臟停頓的話咧，如果及早做到心肺復甦法同埋係去顫的話咧，其實係救得到嘅，嘅機會大好多。咁但係大到幾多咧？咁其實呢個係第一次我哋發覺就可以喺個本土裡面嘅一啲嘅數據裡面去睇到到咯。 嗯，喺香港嚟講咧，即係頭先講到呢一啲喺醫院外面突然間心臟病停頓，咁就要做到心肺復甦法或者做到除顫器。其實個比率係咪算低咧？頭先聽你所講嘅數字，算唔算低，或者個原因係啲咩咧？ 咁其實如果我哋攞翻啲歐美嘅數據所講啦，其實甚至有時如果啲喺做到，如果有人喺一啲院外情況發生嘅心臟停頓咧，佢哋可以接受到心肺復甦法嘅機會咧，其實講緊係可以甚至去到50%或以上都有。咁我哋香港而家咧就都係而家暫時30%+都屬於比較偏低啦。而去顫器講緊10%以下都係低嘅，因為其實外國數據講緊都係雙位數字啊，20%-30%都可以，起碼都發生嘅。咁所以嚟講，因為我哋遲咗，即係好多時候我哋咧，即係去救拯救嘅人咧，真係爭分奪秒嘅。遲一秒鐘咧，咁其實即係嗰個都有啲影響啦。其實我哋成外國數據所講啦，就係話每遲一分鐘嘅如果係啲嘅心率係一啲可電性嘅心率啦，遲一分鐘係電擊的話咧，去除顫的話咧，其實死亡率會增加7-10% 嘅。咁所以嚟講咧，我都相信呢個其中係一個其中好大嘅原因，令到點解我哋雖然香港是一个已经是很发达的城市啦，咁但系点解呢个喺院前发生嘅心脏停顿咧，那个嘅能够生存嘅机会咧，都仍然系唔系咁理想咯。 嗯，但我想知个原因系咩？就系大家唔做心肺复苏法，系因为佢哋唔识啊，唔用嗰啲除颤器，系因为啲机唔够啊，定系根本啲人可能有误解，觉得啊，系咪可能专业知识先用得咧，所以就唔敢用啦。咁、那个原因有冇啲咩分析喺当中？ 系啊，其实呢个都系一个多元性嘅问题嚟嘅。首先第一样嘢咧，就系我哋喺我哋嘅即係普遍嘅市民嚟講咧，就係去學佢識得用呢部機，或者係從心肺復甦法咧，嗰其實嗰個普遍嘅知識咧都唔係太高。咁但係當然啦，其實咧就好多人有啲謬誤，以為我呢個就好難先學得到，甚至部機其實咧係咪真係要一專業人士先用到？其實就唔係嘅。一般而家我哋即係喺一啲公共地方用緊嗰啲嘅 AED 咧，其實咧個操作就好簡單。其實最簡單咧就係你識得去啟動咗部機，可能係撳一個開關掣或者係打開個蓋咧，其實部機裡面已經有啲語音指示咧係提醒你點去使用嘅。咁呢個好緊要咯。咁如果你唔識用，即係你個以為唔識用，佢唔去用咧，咁變咗就會錯過咗啲機會啦。咁另外有一樣嘢就係其實好多人都 會覺得就哎呀死啦，我做得唔好又唔係一個專業人士，我做落去會唔會做得唔好咧？做得唔好會唔會有啲其他責任嘅跟進咧？咁其實亦都呢個係亦都好多人都會令到好多人都會有啲疑慮啦，冇膽信心去做啦咁情況嘅。咁喺外國嚟講咧，就其實就算亞洲啊，我哋中國內地都有啲所謂嘅好人法啦嘅法例立作出嚟嘅。咁法例嘅精神就係話咧，如果我哋即係出於好心去救一個人，如果做嘅過程中唔係咁理想，出咗一啲可能會有機會傷害到嗰、那個傷病者的話咧，咁其實咧佢都可以係喺呢方面咧，就因為出於好心而免責嘅。咁香港人暫時缺乏呢個法例啦。如果有呢個法例，我相信咧，其實會係多啲人咧會有啲信心去做嘅。另外當然嘅就係話我哋點樣去推廣多啲人去學啦。咁其實咧就。外國尤其亞洲好多地方啦，日本啊、新加坡其實都將呢啲嘅心肺復甦法啦、AED 用嘅課程咧，加咗去佢哋中學啊，甚至大學裡面嘅教課程裡面。其實學嘅時間就好短嘅，大概三至四個鐘頭都已經足夠嘅啦。咁其實我哋加咗落去咧，其實可以令到我哋新一代咧學得點用，或者令到佢哋本身咧嘅心態上面都願意去幫人啦。再其次就係話咧，我哋就多啲 AED 係需要，係真係需要嘅，因為大約而家我人口上面咧，根據翻基於香港數目大約我哋講緊係千四個人一部機啦，咁但係你譬如日本嚟講咧，就我得200人到已經有部機噶啦，咁所以密度如果咧，我都相對嚟講比較疏咧，有時揾機需要困難嘅，所以可能真係需要多啲機，即係啲容易睇到嘅地方，甚至可能用一啲嘅國際認可一啲通用嘅啲嘅標誌，咁令到我哋可以一睇，因為好遠遠睇到啊呢、這個標誌咧，就好似揾洗手間咁樣，只要呢個標誌就係有個 AED， 咁我盡快揾到啦。再配合翻一啲即係高科技啦，咁我哋可能係啲。網上平台啊，流動程式啊，去揾得到咧，都係可以幫到我哋去盡快攞到 AED 幫病人嘅。 OK， 好啊，唔該曬蕭月忠醫生，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蕭月忠咧就係遺傳性心律基金會顧問急症科專科醫生嚟嘅，講到咧就係遺傳性心律基金會啦，同埋理工大學嘅康復治療科學團隊嘅一個研究，有關於一啲嘅院外心臟病發嘅情況嘅。 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雷暴，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周末至下周初仍然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报章摘要。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潘洁平和刘国华。 首先看商报报道，本港疫情持续反复，昨日确诊人数重上1000宗，绝大部分是属于本地确诊。本港昨日的新增确诊宗数是有1047宗，当中971宗是属于本地确诊，76宗是输入个案。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說，疫情反彈是餐飲表列處所重開、社會和經濟活動重啟、人流和社交活動頻繁所致，強調屬於預期之內。有專家認為社會復常的重點應該是疫苗接種，而不是再聚焦在輕症和無症狀感染。商報報導， 星島日報報導，後任特首李家超的新班子逐步曝光。據了解，房屋局局長會由現任的建築署署長何永賢出掌，連同負責統籌土地房屋政策、即將出任財政司副司長的黃偉麟，以及將會出任發展局局長的凌漢浩，新一屆政府土地房屋決策鐵三角組合亦都正式承認。此外，據了解，前發展局常秘林世雄將會出任運輸及物流局局長，環境局副局長謝展環會上一級出任環境局局長，而立法會選委界議員孫東就會出任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局長。星島日報報導。 信報報導，美國5月份的通脹創超過40年新高，加上通脹預期惡化，迫使聯儲局提速應對，在香港時間凌晨2點結束議息會議的時候宣布加息 0.75 厘，幅度之大是1994年以來的首見。有香港經濟師表示，預期美國聯儲局今年會合共加息 2.75 厘，而整個加息的週期總共會上調 3.5 厘至 3.75 厘。又說美國加息對於本港樓市的負面影響或者需要半年至9個月才能夠消化。這個是信報報導。 大公報報導，瑞士國際管理發展學院昨天發布的2022年世界競爭力年報，香港最新排名從去年的全球第7位升上第5位。 特区政府表示，香港成为全球最具竞争力的经济体之一，有赖于一国两制的制度优势。政府对香港的长远发展充满信心，会继续加强在基建、创科、人才和土地供应等投资。有立法会议员指出，排名充分显示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是经济发展的基础。大公报报道， 东方日报报道，消委会抽验市面28款预先包装的方包，平均的钠含量比起四年前类似的测试上升，而且这次测试样本的总脂肪含量可以相差近10倍。消委会又说，近半样本的营养素标示值和测试的结果吻合度不符相关指引要求。有方包的饱和脂肪酸检出量比起标示值高 90.7%， 反映当局监管不力。《東方日報》報導， 《星島日報》報導，特首林鄭月娥接受《星島》訪問的時候，承認過去五年是香港一個很重大的轉折點。她認為這個轉折點在回歸中段的時候發生，可能都是無可避免。她指這五年發生的事是回到一國兩制的正軌，讓港人特別是政府官員明白到一國兩制是以一國為先、一國為本，亦都令到官員做事更有底氣。對於香港近年的移民潮，她認為人員往來出出入入很正常。事實上，全球爭奪人才，不過有些地方很厲害，將搶人才包裝成救生艇來吸引香港人去，因此香港要加把勁去搶人才。他不認為移民潮與國安法有關，只要通翻關，無論通內地或者通海外，香港仍然是富吸引力的地方。星島日報報導。 在社評方面，文匯報的社評說，本港昨日再出現單日過千宗的病例，更加是令人擔憂的是有兩間安老院舍和兩間殘疾院舍出現個案，政府必須要認真吸取第五波疫情的教訓，預備隨時重啟一切有效的防疫手段，包括用足檢測、隔離、追蹤措施，迅速截斷傳播鏈，防止院舍、社區再爆疫，必要時重啟分流分層的防疫機制。文匯報社評， 《東方日報》政論，消委會測試發現預先包裝方包整體鈉含量偏高，部分樣本的檢測結果更加不符合營養標籤及營養聲稱技術指引的要求。政論指，有關規例推行已經12年，居然仍然有商戶違規，沒有在包裝上標示營養成分，或者標示與實際數據不符。如果不是港府一直以來疏於監管，胡運度日是什麼？《東方日報》政論。 信報的社評說，立法會通過新一屆政府架構重組的決議案，後任行政長官李家超表示，日後問責官員應該是更加走向基層，哪怕是簡單到買餸至搭車的問題。社評說，走向基層無非都是為了同民眾同呼同吸，新政府在李家超的領導之下，既要聽買餸至搭車的聲音，亦都要聽社會各界意見，切勿閉門造車，還要自鳴得意，否則的話很容易撞板。信報社評。 明報的社評說，最新世界競爭力年報，香港排名回升兩級，位列第五，但是細看分項的表現，不難發現隱憂，人才外流、海外形象等環節評分排名明顯有改善必要。社評指，香港競爭力在區內連續四年不及新加坡，通關問題如果沒有推進，有可能被新加坡進一步拋離，新政府必須對症下藥，提升香港競爭力。明報社評。 這節報章及社評摘要報導完。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一宗坏车啦。喺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彩虹村嘅慢线有坏车阻路，龙尾排到新光中心。重复多次咧，就系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彩虹村嘅慢线有坏车，龙尾排到新光中心。咁较早前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近住旧油麻地停车场嘅坏车咧，喺九点钟，即系十分钟之前咧就已经拖走咗，但系车龙仲系好长啊，龙尾系过晒东九龙走廊噶，亦都过晒启福道，排到观塘绕道啦，近住九龙面粉厂、启德隧道去尖沙咀咧，仍然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就系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近住旧油麻地停车场嘅坏车已经拖走咗，但系车龙仲系好长噶，龙尾系过晒东九龙走廊啦，同埋启福道，排到观塘绕道，近住九龙面粉厂。揸车嘅朋友咧，请你继续保持忍让。咁而家启德隧道去尖沙咀方向。 向，仍然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咁喺丁九桥出九龙方向，桥中间嘅交通意外都系清理好。咁而家丁九桥出九龙方向啦，龙尾排到屯门公路嘅支路，沙田围路去马鞍山方向，近住银城街嘅交通意外同样清理好。咁而家沙田围路去马鞍山，近住银城街呢一段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去红隧同埋尖沙咀，车龙过晒启福道啦，排到观塘绕道近住九龙面粉厂。咁而家启德隧道去尖沙咀方向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排到里安苑。狮子山隧道的沙田入口车多，龙尾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的沙田入口收费广场对出一段慢车；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将军澳道落返去观塘道的支路车多，龙尾翠屏南村。在新界方面，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这一段比较车多，车龙排到龙日村。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晋升工厂大厦一段行车缓慢，车龙排到柴湾角熟食市场对出。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慢车，龙尾骏景园。反方向，大埔公路去上水，近住沥源村呢一段都系多车噶，车龙就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林村。咁喺油麻地嘅西贡街，因为有水管急收，西贡街去渡船街方向，近住西贡街游乐场嘅唯一行车线需要封闭，一大车多。咁另外，西贡嘅北潭路因为有斜坡巩固工程，北潭路近住北潭坳一段咧系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嘅措施。九巴路线94号咧仍然系要改道行驶，而专线小巴7号系来往西贡至到海下呢一条路线啦，系会按翻原有路线行驶，唔再绕经黄石码头噶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者阳性检测个案曾经到访的地点包括蓝田康柏苑、金柏角、北角天后庙道43至45号景瑜居、油塘村桂塘楼、尖沙咀杨日居2座、新屯门中心9座、荃湾海之恋爱园里2A座、将军澳新都城都会豪庭4座、屯门月湖山庄6座、西营盘高街124至126号兆德楼，同埋天水围天颂苑颂庭阁。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的网页。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与君初相识，恰似故人归。国剧830呈现《渔交记》， 迪丽热巴饰演的纪云和在遇见长义之前，他最大的愿望是偷到解药，摆脱万花谷的束缚，获得自由。但依家他只希望让长义可以返回属于他的清澈大海中，不惜做出重要的决定。 国剧830《渔交记》每晚连播2集，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0，港台电视31。 子宫颈癌是可以预防的，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可以有效预防子宫颈癌。25至64岁曾有性经验的妇女都要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不用怕尴尬，就算好忙或者打了子宫颈癌疫苗都要做筛查的。锡自己做了筛查未？上 cervicalscreening.gov.hk 睇下啦。 2022年6月16日，新增1047宗确诊，本地感染占971宗。 立法会通过修例，雇员因遵守防疫规例缺勤可视作病假。 立法会通过政府架构重组决议案。 美国联储局宣布加息0.75厘，28年来最大加幅。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頭先咧就講到有關於消委會啦，尋日講到一啲一手樓相關嘅投訴數字啦，同埋一啲新樓交樓之後啲質素參差嘅情況啦。另外亦都講到有關於嗰啲嘅血氧計啊，同埋一啲聲稱抗菌啦、防螨啦嘅一啲床單啊。喺八點半之後咧，頭先亦都傾到有關於咧即係。心臟停頓嘅一啲嘅研究啦，咁啊而家係咪即係市面上係足夠或者喺香港嘅環境係足夠一啲嘅除顫器咧，係去處理如果有人係突發性一啲嘅心臟停頓嘅情況咧？咁你自己觀察到呢一啲嘅除顫器係足唔足夠咧？1872311 1872311嘅歡迎大家打嚟嘅。另外就係今日起喺酒吧酒館要進入嘅時候咧，都要有一個24小時內嘅快測嘅陰性的證明嘅，而家點睇咧？1872311，想同大家講下咧，就係早前一個嘅有關吊船嘅工業意外啊，咁啊講喺港島嘅一棟大廈啦，有兩名負責係檢驗吊船去確保佢個性能正常嘅工人咧，就喺大約20層樓高咧，就係跌咗落嚟嘅，咁兩個人就死亡嘅咁。嗱，成個意外係點解會造成咧？咁吊船一般嚟講都有好幾條嘅纜索嘅，咁亦都有一啲嘅安全繩嘅，咁點解？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情况呢？请你一位嘉宾和我们谈谈，有工业伤亡权益会总干事萧善文。早晨。 早晨，主持人。 早晨，萧善文。今次这个吊船堕地的工业意外，两个工人死亡，据你了解，事故的起因可能是什么呢？因为我见过工人是不是说主要是负责检验吊船，为什么会反而会即跌下来呢？ 因为暂时因為暫時沒有官方的資料，所以我們都是根據不同的消息來源去拼湊件事的。知道比較確實的呢，就是這個大廈需要做外牆維修，然後承辦商呢就租用吊船，由吊船公司去安裝設計吊船，然後就由那個工人呢就去試機的，即是正如剛才你所說的兩個工人呢就是做驗船的工作的。咁喺好不幸就係應該相信喺佢兩工人喺船上面，當時似乎係教緊嗰啲承辦商工人咧，之後點樣使用吊船嘅時候咧就出事嘅。咁好可能就係有機會係設計得涼啦，因為嗰個吊船係從天台嗰邊降落嚟，而佢係臨時嘅吊船嚟嘅。咁因為一般臨時嘅吊船咧，好多都是由地下安装上去的，咁而家点解会喺天海度安装落嚟咧？呢个需要官方去做调查啦。咁会唔会系因为有啲环境嘅限制啊，定系业主立案法庭嘅要求啊？呢啲全部都未有知道。咁有机会就喺设计里面有不当啦，即系可能啲力学啊、负荷啊等等，做得唔够啦，而令到咧。有機會成個嘅吊船嘅組件咧係向下墮，連嗰、那個成變咗成隻吊船都散咗啦。咁你提過嗰個獨立救生繩咧，原本應該係獨立於由天台掉落去地下一條兩條獨立嘅繩嚟嘅。咁好不幸咧，喺現場見到都係斷咗嘅。咁好大機會懷疑咧，就係當時嗰個獨立救生繩係。跟個船連結咗一齊啊，即係掛咗個船度，而唔係獨立咁樣放咗喺個牆身度俾工人扣咯。 逐樣講先啦，我想知呢個吊船而家就話喺20樓左右啦，係跌咗落嚟啦。一般做檢查係唔需要一定喺個天台吊住咁樣去做檢查噶嘛，係咪？ 係啊，一般係喺可以離地1米左右嘅地方去做檢查，咁上上落落，就算有咩事嘅話，都唔會去到咁嚴重嘅。咁正如頭先我哋去諗，就係點解佢成隻吊船第一嗰、那個需要喺地下原本需要喺地下度安裝，變咗喺天台咧。咁變咗成件事由安裝到試船，全部都係移上曬去天台啊。即原本可以喺地下做嘅，但而家就要諗啊，點解佢移咗上天台去做咯？ 我見有啲報道話現場嗰個地面比較狹窄，就改為天台安裝。你自己觀察到現場係咪未必適合喺地面做呢個嘅驗船嘅工作咧？ 狹窄可能有呢個原因，但係另外原因應該嗰個停車場嘅出入口嚟嘅。 OK， 所以就未必方便喺嗰度即係擺咁耐啦去驗啦咁。 係啊，好可能係因為呢個原因，所以變咗咧 有機會成個過程就移師上咗天台，即係我嘅意思係連嗰個搭建嘅過程都喺天台度進行啊。 而家有冇一啲指引話，如果真係呢一個吊船，或者無論驗又好，或者成個工作個過程都要喺天台做嘅時候，有冇啲咩特別指引，要有啲額外嘅保障安全嘅做法嘅？ 我諗最大嗰個保障就係安全帶同埋獨立救生繩咯。咁呢個係真係無論出咗咩事，成架船向下墮都好啦，至少嗰個獨立救生繩可以保到個工友嘅性命嘅。咁今次連最後嗰、那個嗰關，即係嗰個防護都冇埋啊，真係好不幸。 獨立救生繩一樣啦，但先講先，呢啲叫做懸掛式嘅吊船咧，一般嚟講係咪有四條嘅纜索嘅？我見咁，但係就有兩條就係叫輔助，就話防。但今次就見到基本上是否全部都斷了，有沒有一些即你自己觀察來說是否都比較特別，或者是可能出了什麼事呢？這個位 置我就跟行內的專家談過的，即他們覺得四條斷了是基本上沒有可能發生的，即很罕見，即你斷一條兩條，你的船都還可以鎖住了給另外那兩條，但是有機會咧，佢唔係嗰個鋼纜斷啊，而係有機會咧，佢鋼纜上面咧有個組件，因為佢嗰個設計咧就係有一啲嘅鐵咧喺天台度伸咗出嚟，然之後咧佢要咧安裝隻船落去咧係有一個虛位咧，令到收船嘅時候咧可以拉翻埋嚟，咁佢有個滾軸拉翻隻船埋嚟，或者推出去，即係做嘢時候推出去，佢需要有拉同埋收呢個動作。即係變咗嗰度應該牽涉到一個組件嘅，好大機會係連嗰個組件，即係個滾軸個組件咧甩咗啊，所以變咗係成隻船跌咯，係嗰個到時係當時係嗰個鋼纜性都係冇發揮到個作用啊。 OK， 頭先你提到話安全繩就係要獨立去即係去懸掛嘅，就係啦，救生繩就唔可以即係就咁係掛喺嗰個嘅吊船上面嘅咁。 係啊，冇錯啊。 咁今次係咪簡單啲嚟講就係用錯咗方法咧？其實？ 似乎是不正確咁樣去使用嗰、那個獨立救生繩嘅，因為條繩都斷得嘅話，好大機會是因為掛咗喺船度，然之後船向下墮，嗰、那個力量是拉斷埋嗰個救生繩啊。 嗯，都可能即係可能係涉及一啲人為嘅疏忽喎，咁就 有機會嘅。 嗯，而家指引足唔足夠嘅整體。 但我哋都期待啦，其實唔係，但我哋而家好期待就係官方去發放資料嘅，即係無論今次又好啦，過往嘅所有嘅工業意外都好啦。勞工處是不會公開個調查報告的嘛，咁呢樣就係令到我哋冇辦法再從以往嘅意外裡面吸取教訓，究竟點樣防止同類嘅意外再發生呢？咁如果呢啲報告係公開咗嘅話，至少業界佢知道個細節喺邊一度，咁公眾亦都有個監察嘅方向嘅權啦，咁樣去避免呢啲意外再發生。 嗯，所以你哋嚟緊嘅可能有啲跟進，就是希望可以公開成個調查嘅結果或者報告咁。OK， 冇錯。 好啊，唔該曬蕭市民，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蕭市民係工業傷亡權益會總幹事嚟嘅，大家有冇留意呢個吊船嘅工業意外咧？咁會唔會你屋企人啦，或者你自己本身都係做開呢一行咧？講下你嘅睇法，1872311，1872311。另外想同大家講係有關於港鐵東鐵線過海段啦。上個月15日通車啦，見到運輸及房屋局局長陳帆都喺立法會提到，話東鐵線咧繁忙時間班次咧就係2:07咧一班車，咁啊港鐵已經咧係買多咗三列嘅列車啊。就會由而家34列增加去到37列，預計年尾前可以分批去到香港噶啦，嚟到香港噶啦。咁啊，班次到時咧就可以去到2:05一班車嘅咁。如果要想再進一步去到每2分鐘可以一班車嘅話咧，就要需要咧42列嘅列車。另外，大家之前都提到啦，係咪可以即係取消頭等嗰個車卡咧？咁啊，增加成個運客嗰個載力咧？咁見到局長都話啦，即係頭等車卡嘅需求大，認為有需要係保留呢個头等车厢嘅咁，请你一位嘉宾同我哋倾下。民建联立法会议员刘国芬，早晨。 早晨，大家好。 早晨，刘国芬。2:07一班车喺繁忙时间，你自己觉得现时足唔足够应付成个客量咧？又系唔系达到呢、這、一个班次上面嘅目标咧？2:07一班车。 如果而家未通关嘅情况之下咧，真系做到每一班2:07咧。我相信都是即係勉強應付得到嘅，咁但係我自己都親身落過佢即係繁忙時間落到啲鐵路站咧，其實就未見得到，其實每一班係即係2:07嘅，咁特別係即係如果喺中間會有啲子彈車嘅時間咧，咁例如我喺上水粉嶺咧，喺繁忙時間有時都會見到6至9分鐘一班車。都會見得到嘅， 6至9分鐘爭好遠喎。繁忙時間，你講朝早定放工？ 朝頭早嘅繁忙時間，因為點解咧？因為其實 為咗佢即係令到一啲比較擠迫嘅月台可能大埔啊，或者火炭要去清車清即係人龍嘅時候咧，咁有時會安排咗啲子彈車噶嘛。咁事實上其實而家嗰啲子彈車都係喺嗰34列嘅列車裏面咧係調動出嚟嘅。老實咁講，如果佢開足34列嘅列車咧，先係做到 2.7 分鐘一班車嘅啫。咁所以如果有啲車調動咗佢，即係其他站，即係中途站去開出嘅時候咧，變咗即係喺上面一啲嘅站，例如上水粉嶺嘅時候，嗰啲車咪會疏咗咯。 咁你有冇見到上水粉嶺嗰啲站會月台上面，因為等6-9分鐘嘛？頭先聽你講都幾長喎，會唔會好到逼滿嗰個情況咧？見到觀察到？ 事實上的確係，即係我都係即係見得到個月台個逼滿嘅情況咧，都係幾嚴重嘅。特別你都知道啦，其實我哋過去可能喺即係東鐵嘅月台係有12卡咁啊，跟住啲乘客會比較分布得比較散嘅。咁但係而家集中喺9卡裏面咧，變咗咧係即係逼上加逼嘅。 咁你覺得即係話嚟緊話買多3列嘅列車咧，可以做到 2.5 分鐘一班車，你自己樂唔樂觀，或者針對頭先你觀察嗰個情況，覺得呢3列嘅列車定係可以有其他嘅用法去做咧？ 我諗數據上面當然即係買多3列嘅時候，佢由 2.7 分鐘佢加到 2.5 分鐘，其實係冇錯啦。咁但係個問題就係我自己都係有啲質疑，即係政府提供嘅數據，既然佢話最繁忙嘅時間只係得 73% 嘅即係載客率嘅話，咁其實無需要喺中途開太多嘅子彈車啦，啱唔啱？咁但係事實上就係、政府或者港鐵都見得到，其實喺即係個別嘅月台裏面咧，其實喺繁忙時間係非常之擠迫嘅，咁所以佢係需要係派一啲嘅子彈車咧，係佢喺中途去接載一啲嘅乘客，咁所以如果佢會繼續去加啲子彈車嘅時候咧，去到37列嘅列車嘅時候咧，咁都相信會即係有啲時間係未必做得到 2.5 分鐘一班車嘅，咁所以我自己係同即係好多同事都要求政府喂盡快要求港鐵去購買多啲嘅列車啦。 補充翻先，頭先講過73%咧，就係港鐵嘅觀察嚟嘅，就話東鐵線最早上最繁忙嗰一個鐘嘅最繁忙路段，大圍至九龍塘段咧，以每平方米企四個人去計咧，載客率就係去到73%嘅咁。但係劉國芳，我想知道你有冇觀察到，除咗話即係上水粉嶺咧，其他有冇啲邊啲站 咧？其實佢所講嘅最繁忙路段咧，大圍同九龍塘嘅時候咧，我哋都觀察咗咧，其實有唔少嘅朋友咧，而家喺大圍站咧。其實都一樣係即係落咗車嘅，咁即係變咗有上有落。其實即係喺大圍前嗰啲站咧，我哋其實係觀察，我哋有去到觀察嘅。其實似乎係更加擠迫嘅。 即係大圍，即係講緊沙田嗰啲。 係啦，沙田啊， okay. 或者甚至乎打到去太湖啊嗰啲站，都係會比。去到大圍擠迫嘅。 OK， 嗱，劉國芳，轉頭翻嚟再同你傾一陣，因為我見到你都提過有一啲嘅建議嘅，咁轉頭翻嚟再揾你傾下，好冇？ 好， 啱啱傾過咧，就係民建聯立法會議員劉國芳點睇東鐵線過海段咧？1872311。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早上9: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金管局总裁余伟文表示，因应美国通胀创40年新高，联储局加息0.75厘，仍然符合市场经修订后的预期。余伟文表示，连同前两次加息，联储局累计已经加息1.5厘，港息与美息已经扩阔好多，市场有因进行套息交易。但是他強調，在聯匯制度設計之下，隨著美息上升，資金流出港元體系是預期之內。 今次美聯儲加咗75个基点啦，咁連埋上兩次嘅加息咧，其實已經加咗150个基点，即係話係 1.5%。同港息咧就嗰、那個息差已經係拉闊得幾多。如果你有咁闊嘅息差咧，其實係多咗市場人士咧係會去做套息交易，亦都你會見到咧，就我哋個港匯就會喺個弱嗰邊啦，一掂到7.85咧，金管局會入市去買港紙沽美元。而因為呢個息差而家已經去到150基点咧，我見到呢一個現象咧會繼續落嚟。咁至於話係幾頻繁嗰個幅度咧，就要睇下市場情況嘅。整體我哋港紙嗰個市場咧，嗰、那個對港紙嘅供求係點樣？咁當然正話講個息差係一個好大嘅原因啦。咁但係咧，就算係呢一個現象，或者係我哋去入市買港紙沽美金，減低嗰、那個銀行總結餘。如果呢一樣嘢咧係一路咁發生咧，亦都係一個正常嘅事，亦都係我哋預計嘅事。當美息升同港息有呢個息差嘅時候咧，喺聯匯設計之下係預計會有資金咧係流出港紙體系嘅，咁樣先令到咧我哋港紙最後咧嗰、那個利息咧係可以慢慢咁上升，跟翻美金嗰個水平，而令到我哋嘅制度咧係保持翻個平衡。咁、那個樓市咧，其實係有好多唔同嘅因素係影響到佢嘅。土地嘅供求啦，對樓房嘅供求啦，經濟環境啦，外圍因素啦，就等等，或者係個勞工市場嘅情況咧，都會影響到樓市。唔係話淨係利息。咁但係當然咧，如果你要去借貸，譬如你要去做一個按揭，就一定要小心去諗清楚你嗰個還款能力啦。同埋咧，就如果利息上升，對你嗰、那個借貸嗰個決定咧，點樣影響？ 屯門龍門居第十座完成強制檢測，904人接受檢測，發現5宗陽性檢測個案。政府亦都派員喺受限區域內到訪300户，當中26户冇人應門，政府會採取措施跟進。當局亦都隨即喺現場進行執法行動，共檢查200名受檢人士嘅檢測報告，並冇發現有人未進行強制檢測。佐敦加士居道天桥往大角咀方向近旧油麻地停车场的坏车已经清理，车龙有待消化，受到意外影响，现场唯一行车线一度封闭。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雷暴，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周末至到下周初仍然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433点，升124点，总成交金额93亿几。上证综合指数报3311点，升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216点，升7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新东方在线22.3升5.74，快手84.4跌3.65，阿里巴巴108.3升2.7，腾讯控股377.6，啱啱转咗系报377.6系跌2.2，美团199.6升2.6，京东集团258.2升7.8，友邦保险78.95升1.5，中国平安六。是报50.9升3.5。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5，日元134.43，瑞士法郎0.996，加元1.288，人民币6.697，英镑对美元1.217，欧元对美元1.045，澳元对美元0.701，新西兰元对美元0.629。日经平均指数报26841点，升515点。港金报17180元，升1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32.62美元，卖出1832.9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翻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彩虹村慢线嘅坏车已经拖走咗，龙尾排到黄大仙中心。重复多次咧，就系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彩虹村慢线嘅坏车已经拖走咗，龙尾排到黄大仙中心。咁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近住旧油麻地停车场嘅坏车咧，大半个钟之前就已经拖走咗噶啦。咁而家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交通回复正常，启德隧道去尖沙咀方向的间歇性封闭措施亦都取消了。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去红隧方向排到佛光街桥底。咁而家启德隧道去尖沙咀方向已经取消了间歇性封闭措施，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排到游丽村，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下角道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一段慢车，龙尾在告士打道近住菲林明道。咁在九龙方面，亚街老街去大角咀近住洗衣街一段挤塞，车龙排到窝打路道。将军澳道落返去观塘道的支路慢车。在新界方面，丁九桥出九龙方向仲系车多，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骏星工厂大厦一段行车缓慢，龙尾排到有线电视大楼对出。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车多，车龙就排到体艺中学对开。咁喺油麻地嘅西贡街有水管急收，西贡街去渡船街方向近住西贡街游乐场嘅唯一行车线需要封闭，一带车多。另外，西贡嘅北潭路就因为有斜坡巩固工程，北潭路近住北潭坳一段要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嘅措施，九巴路线94号仍然系要改道行驶，而专线小巴7号来往西贡至到海下呢一条路线啦，系会按翻原有路线行驶，唔再绕经黄石码头噶啦。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南湾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咁部分地区落紧雨，天雨路滑，请你小心驾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自由风，自由风， 你好， 系，请讲。 大家好，好希望听紧自由风节目嘅大家都好。 言不尽，风不息。欢迎大家咧打电话入嚟一起讨论一下有关的士咧。 各位听众，各位市民，大家点睇咧？电话旁边有听众， 我哋嘅电话号码系1872311，可以打电话嚟发表呢意见噶。 你好， 你好，请讲。系 星期一至五黄昏五至八， 香港电台第一台， 自由风，自由风，自由风。 今年系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呢、这个特别嘅日子属于每一位香港市民。各式各样的庆祝活动等着你参加，大家记得踊跃参与庆祝香港特别行政区25岁生日，一起分享喜悦，携手迈向更美好的未来。想知道各项庆祝活动的详情，请浏览网站 hksar25.gov.hk。 世数25年，主持曾卓然、高福慧。 好多国际金融机构都会选择进驻香港。1997年底，香港总共有164间外资银行，以货币资产计算名列世界头100间银行之中，就有81间在香港营业。 在年纪小的时候，香港人普遍认为人上人一般就是三师，建筑师、律师和医师。我想呢，今日呢三师依旧呢都是不少人心目中的优秀职业。不过呢，另外一个经常见到的词语呢，就是美女配金融才俊。咁亦都可以从侧面反映呢金融业在回归以来发展的情况。 截至2020年年底，香港有161间持牌银行，17间有限制牌照银行，同埋12间接受存款公司。呢190间认可机构合共营运1210间本地分行， 而金融业就业人数就超过27万人，占本地经济的21.2%。 香港作为世界金融中心之一，有历史积累难以取代的优势。世界级的资本管理一向最需要的是稳阵，而不是能够大幅增长作为它的第一要求。香港能够发展成为活跃的金融管理市场，能够给予世界稳健的信心，是当中的关键。 截至2020年年底的市值计算，香港股票市场是亚洲第三大。以年内首次公开招股的集资额计算，香港位居全球第二。 另外，恒生指数也都能够见到香港社会的变迁。以前指数成分股有很多是指一些制造业和实业，随着产业的转移，这些企业渐渐淡出，恒指渐渐纳入了 H 股大中华股票。到近几年中国互联网公司崛起，恒指又增加了更多的相关科网企业，带有更多的创新增长精神。可以说香港的金融服务业一直是随着香港在全球经贸角色的转变而一直变化，非常活跃。 世数25年星期一至五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2022年6月16日，新增1047宗确诊，本地感染占971宗。 立法会通过修例，雇员因遵守防疫规例缺勤可视作病假。 立法会通过政府架构重组决议案。 美国联储局宣布加息0.75厘，28年来最大加幅。 天气年代主持萧乐文。 剛才讲到关于东铁线过海段上个月通车之后，咁成个运作情况系点咧？继续同电话旁边嘅民建联立法会议员刘国芬倾。早晨， 早晨啊，大家好。 早晨，刘国芬，你喺立法会，我见你喺质询度都提到一啲建议，系咪可以喺繁忙时段咧，就有一啲即系区间车咧，即系唔系行晒成段嘅东铁线，或者系唔过海咁？点解有呢一个嘅建议？又点睇政府嘅回应咧？ 最主要其实就因为而家由12卡车转做9卡车啦。咁主要嘅原因就係因為可能過海段嗰度咧個月台只係容納得到9卡啦，咁所以我哋即係見得到個載客量咧，其實因為車卡嘅減少咗咧，亦都係相應係減少咗啦。咁事實上未來咧，其實即係新界嘅居民會不斷增加啦。咁我諗未來幾年已經係即係新界東北陸陸續續開始入貨嘅時候咧，咁已經係即係10萬以上嘅人咧，係會搬入去新界北或者新界東北嘅啦。咁而再加上佢承載能力低咗嘅時候咧，我哋會擔心咧嗰個負荷能力係應付唔到啊。咁所以即係都希望即係港鐵，即係當然最好係可以即係盡快去增購列車，去到42列，做到2分鐘一班啦。咁另外長遠嚟講，如果未起到新鐵路嘅時候，是不是有些方法呢是可以增加承載力呢？咁所以我哋都建議呢是考慮去增購一些嘅額外嘅車卡擺喺每一列嘅列車裏面。咁例如如果佢真係過海段嗰度呢月台係唔得嘅話呢，是不是可以有啲12卡嘅列車，即係我再喺後面而家9卡車裏面加多3卡，係去到紅磡作為一個總站呢，係即係可以再多啲人去疏導啲人流，又或者其實係咪都可以可能加一卡車，可能10卡車，咁去到即係過海段，例如會展、金鐘嘅時候，咁第10卡車其實係唔開門，然後啲乘客咧係行上前一卡咧係落車嘅。 我見你剛才提到話係咪可以加啲車卡，但係唔開門嘅，咁所以個月台就配合到啦。咁我見政府一個回應就係話，如果係呢一個建議咧，這個安排會增加啲乘客咧出入車廂嘅時間。第一個係時間考慮啦，第二咧就係亦都會影響到列車嘅班次啦。仲有話啲乘客咧喺個行駛中嘅列車嗰度移動咧，可能會帶嚟啲安全風險，即係可能大家都原本喺嗰啲即係唔開門嗰啲車卡度諗住差唔多落車啦，就移定去第二卡車咧，咁會唔會有呢啲所謂安全風險或者對時間嘅影響咧？ 其實 上述的一些的理由呢，我自己都觉得不是很成立的。因为实际上，如果我昨天都邀请局长下去看一看，其实现在东铁的头等车的运作呢，其实在头等的车卡里面都不是每一道门呢都是开门的。咁喺即係幾道門裏面咧，只係開一道門。咁所以喺頭等車卡嘅乘客咧，都要即係集中由即係前後行去中間咧，先係落得到車。咁如果以即係頭先局長或者港鐵嘅說法，就話移動中去行走有危險，或者會增加咗即係上落車嘅時間嘅話，理論上呢啲頭等嘅即係車卡應該全部門都應該係去到埋站嘅時候，應該要打開先係啊嘛，啱唔啱啊？咁但係而家個運作即係都唔係咁，咁所以即係可以見得到，其實如果喺九卡車以外額外增加一啲唔開門嘅車卡，其實都係類似而家頭等車卡嘅運作，甚至乎其實即係大家都係話，喂，究竟應唔應該保留頭等車卡嘅時候，係咪可以將頭等車卡擺落去第十卡或嗰度咯？ 如果講到一啲唔行曬成條鐵路或者唔過海嘅一啲班次咧，政府都有個回應嘅，就話可能會增加啲乘客嘅搭車時間啦，因為部分乘客可能係要先喺部分嘅站，譬如紅磡站係落車先嘅咁。或者佢本身可能上車嘅，知道佢唔過海嘅，咁又唔上車住啦，喺個月台度等啦。咁有冇可能出現呢啲情況而影響乘客搭車嘅時間咧？ 其實如果嗰個指示係清晰，因為每個即係月台都有啲嘅指示牌噶嘛，咁如果指示清晰嘅時候，乘客亦都可能有啲嘅即係習慣嘅，咁我相信呢一個嘅安排咧，其實個影響唔係好大嘅。 OK。另外我最後都想問一下，即係除咗繁忙時段咧，而家平日嗰啲非繁忙時段啦，星期六日啦，公眾假期咧，其實都去到五分幾鐘以上咧，班車有啲去到八分鐘嗰啲時間，你自己覺得有冇需要加密咧？ 其實我哋都即係發現呢個情況係好離譜嘅，即係非繁忙時間。即係或者係禮拜六日，即係頭先你講五分鐘一班車咧，都係算係比較密一啲嘅啦。咁我哋其實都見過咧，係即係十分鐘以上嘅即係一班車，咁都會出現嘅。咁所以其實呢個情況係絕對唔理想嘅，因為即係港鐵作為一個即係比較方便嘅大型嘅集體運輸工具嘅時候，其實應該係保持比較即係密嘅一啲嘅班次嘅服務，咁所以我哋亦都認為其實即係港鐵應該盡快咧係去增購一啲嘅列車，咁令到可能即係老實咁講，頭先我都講啦，佢34列嘅列車做到2.7分鐘，37列嘅列車係可以做到2.5分鐘嘅時候，呢啲都係基於可能全部行足嘅情況，咁但係有時列車可能要保養啊，要去做一啲嘅調動嘅時候，咁變咗如果政府或者港鐵增購多啲嘅列車，其實都是可以幫助到中間作為一些調動的安排的。 好，唔該曬劉國芬。咁啊，關鍵可能都係要喺再多啲列車嘅時候，睇下可唔可以再有啲更加靈活上面安排啦。有民建聯立法會議員劉國芬講到有關於東鐵線過海段嘅。另外想同大家講下咧，有關於活化歷史建築夥伴計劃喎。咁啊，計劃本身就係希望話喺持續發展啦，同埋文物保育兩者方面咧，都攞到一啲平衡嘅。咁第六期嘅呢個計劃嘅結果咧，早前係出爐啦。咁啊，政府打算用6億去活化4棟嘅歷史建築，咁就包括咧。就是法定古蹟景賢里啦，咁啊，同埋咧係曾經活化過，不過後屘就即係嗰個嘅機構放棄營運嘅，喺馬灣嘅方圓書室嘅咁。呢幾個嘅即係納入去計劃到做活化嗰個嘅方向係點啦？或者呢段時間即係活化歷史建築夥伴計劃成個方向咧，又運作成點樣咧？請你一位嘉賓同我哋傾下。全民保育行動發言人袁志仁，早晨。 系早晨，早晨，大家好。 早晨，袁志仁。今次呢一期嘅即系活化历史建筑伙伴计划啦，有4個嘅历史建筑嘅。头先提到包括景贤里、方圆书室。嗱，呢两个咧就特别在佢哋曾经都系留过标。咁其中方圆书室系曾经活化过，亦都系及后系即系个机构系即系停运啊，暂即系唔再运作佢嘅咁。点睇今次系再次系活化翻咧？嗰啲嘅用途上面又系咪可以持续地令到佢可以系运作嘅？ 其实我哋睇到譬如 成個香港社會都對保育其實好關心，即係啱啱睇翻之前譬如珍寶海鮮房嘅事件，即係好多人影相啊，或者發聲啦。咁其實活化保護話即係都有成十幾年歷史啦。咁其實都作為政府其中一個最重要保育古蹟嘅一個，其實我覺得唔算好成功，因為點解譬如今次譬如景賢里同埋科人書室，其實會其實之前要留咗標，或者其實係申請幾次標咧都冇人中嘅。咁即係到今時今日先有人中啦。咁譬如但係我睇翻呢兩個 case 咧，其實都有啲似天國與地獄嘅。點解咁認為呢？其實譬如你睇翻景賢里咧，今次譬如中標嘅一個，其實一個有趣就係佢一個智庫嚟嘅，佢唔係一個即係之前有一個譬如佢 check record 有一個好有即係個天大研究院啦，佢唔係一個好有保育經驗嘅一個團體，而佢經驗佢嘅年紀亦都係相當短嘅，其實2005年已經成立。咁而今次譬如佢舉嘅主題係中醫啊茶道啊，咁嗰個中醫茶道咧，其實唔係佢哋主業嚟嘅，佢係用一個協辦機構形式去幫佢手營運嘅。咁所以你要見到就係竟然你喺呢幾棟建築物嚟講咧，那個規格係比較高，因為佢係一個法定組織嚟。咁但係交俾一個咧相對於冇一個經驗啊，冇一個社區脈絡嘅團體去做咧，其實係相對令人失望。另一方面，喺景賢里裏邊咧，要見到有相當大型嘅改動嘅，因為當中佢批咗1.8亿咧，超過1.8亿咧，係做一個起一個一層高嘅一個茶室啦，仲有大量嘅譬如仲有啲樓梯啊、電梯啊，咁即係營辦團體就話其實佢哋唔會影響外觀啊嘛。言下之意即係話佢內部係就大比較大嘅一個改動咯。咁所以對於譬如古蹟保育，其中一樣好重要就係、是、譬如我哋睇翻唔同 case， 譬如方圓書就係咁啦，之前認為唔睇，做咗幾年做唔到，交翻俾政府。咁譬如好似而家咁樣，譬如佢缺乏經驗嘅，會唔會即係譬如天大研究院早幾年就唔做，交翻俾政府？但係咧裏邊起咗一啲譬如咁大型嘅一個單層高嘅茶室，或者譬如加咗一啲咁嘅裝置之後，其實交翻俾政府之後，佢就製造咗一種不可回轉嘅一種損失咯。咁對於古蹟嚟講，其實我哋話可以改變，但一定要有一啲嘢咧係可以拆得翻，可以回恢復原貌。咁但係今次咁大嘅改動，超過咗差唔多去到1.9亿嘅咧，其實我哋好擔心就有幾年你嗰、那個無論係結構啊，或者嗰個歷史啊，係受到破壞咯。 Okay. 我反而想講下方圓書室，因為佢就特別在過往曾經係活化過，以前係做一個旅遊及教育中心啦，暨馬灣水陸居民博物館嘅。今次就係話加入咗一啲創科元素啊，喺歷史文化生態環境嘅活動入邊都吸引唔同人士嚟參與啊。兩者其實係咪好唔同？係咪就可以扭轉到過往話即係無法自負盈虧、營運唔到嗰個嘅結果咧？又？ 我諗其實成個活化夥伴計劃最大問題就係嗰個自負盈虧金剛罩啦。咁因為其實你跳出個金剛罩，其實譬如你就可以睇多啲譬如對個社區影響。咁但係譬如頭先我形容就話景賢里同埋方圓書室係天國與地獄。咁我覺得咧方圓書室係相對好啲嘅，即係都可以用天國嚟形容。因為其實今次嘅團體同之前嘅團體好大唔同，就係、是、譬如佢係基督教青年軍咧，其實佢喺馬灣咧都超過數十年嘅歷史。佢當中咧其實有一個超大型嘅總部咧，咁其實佢過去一直以嚟咧都喺馬灣做一啲。譬如 stand 嘅教育，例如做咖啡拉花啊，做一啲機械人砌機械人啊，即係有一啲學生真係會千里迢迢入去馬灣做嘅。咁所以佢而家將呢個嘅工作規模擴大咗，去到科研選手做咧，咁其實都係承接翻佢之前做嘅工作嚟嘅。咁相對嚟講，其實佢有之前佢有個社區脈絡啦，佢亦都有之前嘅歷史啦。咁佢其實相對營運係容易啲嘅。咁但係翻到去最後，係咪即係你即係 STEM 教育，大家都覺得譬如點樣可以即係賺到錢咧？我都有一個問題嘅。咁我都擔心，即係因為而家嘅計劃就係你好似撳咗兩年嘅營運資金500万之後，會唔會可以繼續做得到咧？咁呢個都係我呢個疑惑，我都喺度嘅。但係相對嚟講，你睇到成個計劃，相比於景賢里咧，其實佢對於社區嘅影響。或者對個地位同個社區嘅關係咧，係密切好多嘅，即係唔會好似竟然你個營運商係突然間空降落嚟咯。你而家喺馬灣個原本啊，基督教青年軍佢原本有做開，同埋佢個歷史係相當長嘅。咁佢係香港第一個做 Outlook 翻嘅一個機構啦。咁所以佢嘅 check record 比較好咯。咁所以我覺得初人書室今次其實好似重蹈翻上次嘅機會咧，應該係比較細嘅。 雖然有做開，但係始終過往就話嗰度人流稀少，經營困難啦，咁都要即係係咪都係靠佢個機構頭先講到佢其他嘅活動去帶啲人就入嚟，就唔係佢自己本身方圓書室一啲本身嘅特色係吸引到外來嘅人咧又。 其實都真係好靠，其實譬如你睇翻，譬如方方圓珠比較面積比較細啦，其實你好靠佢同周邊，因為其實而家營辦機構啦，即係私營軍啦，佢哋自己喺呢個羅亞方上邊，其實都有啲城網啊，有一啲咁樣嘅吸引年輕人嘅設施嘅，咁、所以好靠呢幾種設施，即係佢而家 existing 而家喺馬灣裏邊嘅啲城網啊，嗰啲外展嘅啲活動設施啊，同埋方圓珠室做一個 synergy， 就係一個協同效應咯。咁如果你真係單靠方圓珠室咧，其實吸引力係相對細嘅。所以其實如果你單靠方圓珠室，就好似變翻好似上一次咁，你純粹做一個展覽館。咁如果你用展覽館嘅話，其實唔需要參加活化夥伴計劃，因為活化夥伴計劃政府係俾咗200,000你去營運頭嗰兩年啊嘛。咁所以我覺得譬如今次去揀呢個機構，其實個好處就在於其實佢原本已經有一個設施喺度啦。咁所以係喺做到一個效果係比較可以做到協同。 嗯，其實活化歷史建築夥伴計劃咧，其中一個要求，頭先我都好多次我哋都提到，就係要自負盈虧啊嘛，即係佢營運上面要有個財務可行性咧，都預期喺開業之後初期過後咧係可以自負盈虧，咁政府先至話阿批俾個資助咁樣嘅。你覺得自負盈虧呢一個係咪一個必須嘅條件咧？喺作為呢一個計劃之下？ 我覺得其實譬如即係政府就係、是、我政府自負盈虧絕對唔係一個必須嘅條件啦，因為我哋睇翻好多香港嘅古蹟保育，例如譬如我哋講緊金堂大變咗孫中山紀念館，或者係其他即係好多唔同嘅 project 都係可以做一啲變成咗純粹一個社區用途嘅。而家你譬如擺咗一個自負盈虧呢個咁樣嘅框架落去，咁我哋之前睇翻喺嶺南大學做過個調查嘅，超過六成嘅營辦商咧，即係需要活化古蹟嘅營辦商，有超過六成咧係覺得自己係做唔到自負盈虧嘅。咁所以其實連續六成嘅營辦商都話做到自負盈虧，但係佢繼續用翻呢個咁樣嘅方式去推翻活化夥伴計劃，其實只係你不停咁樣重複呢、這個。譬如好似啱啱做一期啦，第五期嘅時候，譬如個前歌頂軍營啦，喺元朗嗰度咧，其實就係交翻俾政治會，佢之後發現因為攞咗個建築物之後，發現嗰個 financial 即係財政上面係唔可行嘅，咁咪俾翻俾政府咯。咁所以個問題就係你要繼續用自負盈虧嘅做法咧，其實只要產生更加大嘅失敗嘅啫。咁所以我覺得絕對係需要檢討翻成個計劃咯，因為呢個計劃其中一個主手人就係林鄭月娥啦。咁其實佢隨住佢譬如佢落任，其實係咪都需要我哋古蹟制度裏邊有一個大啲去檢討咧？咁包括咗喺呢個活化夥伴計劃啊，包括咗成個古物諮詢嗰個政策啊上面啊評級啊嗰啲制度咯。 嗯，你覺得檢討個方向或者個目標係應該係點樣做咧？ 嗯，其實譬如睇翻坊間呢排就係譬如你啱啱社會上面討論最多嘅就係珍寶海鮮房。咁珍寶海鮮房其實我哋當時就係希望有人提出過，我自己都有提出過啦，就係會唔可以做指定級。咁但係當中有委員就話唔得，我做唔到喎。咁但係其實佢都超過50年歷史啊，半世紀啊，點解做唔到咧？咁亦都好代表香港。咁你會睇到成個譬如古蹟評級上面個制度係同嗰個民間嗰個想法係有少少落差啦。咁、另一方面就係、是、譬如你要見到佢而家做嘅活化夥伴計劃，其實好多咧都係我哋認為山卡拉啦，即係譬如景年，你其實相對喺市中心，但係好遠嘅，冇人流嘅。方圓珠室係啦，另一個譬如丁國嘅一個建築物啦，即係之前財政司司長建築嘅官邸啦，另一個就係白樓，都係相對遠。咁你一見到其實你做呢啲咁樣計劃，其實某程度上就係將一啲山卡拉嘅古蹟換俾一啲營辦商，佢哋搞兩年啦，搞成點，搞唔掂咪俾翻政府咯咁樣。咁而呢個唔係一個對於譬如古蹟嚟講一個好長遠嘅一個做法嚟嘅，因為譬如你好似 咁應該點咧？即係如果佢哋即係偏遠嘅地方，唔係更加應該用呢啲方法去吸引人流？ 其實偏遠地方唔係，我諗其中一樣嘢要揀標書上面要做得好啲，即係例如佢用做馬灣嘅，佢揀咗一個同社區有關係嘅團體，咁佢做嘅話就即係仲喺個社區已經十幾年歷史、五十年歷史，咁佢做嘅時候就自然可以揾到啲街坊。即係如果你淨係靠嗰500,000咧，因為其實你搞古蹟咧，一定要譬如可能需要街坊可能做導賞啊。可能街坊會俾一啲故事你啊，咁咧呢啲嘢係一定要街坊去投入去參與嘅。咁如果你淨係用一個嗰500萬去營運咧，到最後你用嗰嚿錢，咪所有嘢咪冇咗咯。咁所以譬如佢揀翻譬如馬灣，你用咗機械私人軍喺個社區裏邊已經有脈絡嘅人，你就容易啲去鼓勵個社區。但係你睇翻景賢嘅 case， 其實佢係一個空降嘅一個致富，亦都係冇營運古蹟嘅經驗，走咗落去嘅話咧，其實佢係好難可以做得到。咁你會見到比較成功嘅例子，譬如大澳文物酒店啊，都係同個社區好有聯關。 好有联络。OK， 好啊，唔该晒袁志仁，多谢你同你倾到呢度。袁志仁系全民保育行动发言人嚟嘅。讲到今次呢个第六期咧活化历史建筑伙伴计划啦，有四个嘅非牟利机构提交嘅方案，亦都系选出咗嘅。咁包括就系头先提到嘅喺马湾嘅方圆诗室啦，同埋咧喺半山嘅景贤里等等嘅，仲有丁九嘅白楼咁样嘅。咁今日千禧年代嚟到呢度啦，听日再见。